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就以往对信蝶的观察来说，信蝶其实是不会说话的。至于端木翠早期是如何利用信蝶来进行消息传递的，我们就不去深究了。所以他究竟能否听懂别人的话，个人一直很难确认。但是此刻，本人终于可以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了。因为信蝶在听到关于斩护卫和端木姑娘的话题之后，硬生生杀在了半空，然后以一种异样热情友好的姿态向着公孙策直扑而去。公孙策暗暗松了口气， 虽然家长里短背后论人实非君子所为，但是总算是跟信蝶找到共同话题了。 于是公孙策将自己一直以来的担忧和盘托出。 就你看来，斩护卫对端木姑娘是不是好的有些过了？我不是说斩护卫不该对端木姑娘好，但是你知道的，凡事要有度。再说了，端木姑娘不是个普通的姑娘，如果斩护卫喜欢上端木姑娘，那可麻烦得紧。人先殊途不说，端木姑娘那头还有一个什么故人，这么多年过去，看她还是念念不忘的。 信蝶听得津津有味。 有时候我想着，人仙相恋也不是没有先例，人间乞丐岂不就成为了牛郎织女？只是一年才见一次，太过不合情理。 正说的忘我，忽觉眼前一闪，公孙策心头打了个突，一股凉气自足底升起，不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向方才闪动之处看过去。不错，没有眼花。右手边最末的一具尸体，首尾处的怀油灯突兀地冒出赤红色的火焰，火苗四下跃动，血色直直映入公孙策的眼眸深处。第一盏七星灯已经燃焰，看来展昭那头是交上手了。如果我说三人各自为战的主场，以展昭负责的地头最为枯燥乏味和无悬念，会不会被一干期待着看着展昭在明道中大展神威的看客们给拍死啊？可是事实如此，与明道妖兽交手，与展昭而言是第二次，一回生二回熟嘛。何况第一次时他拖了个带伤的端木翠，瞻前顾后，对阵之时大为受阻，而第二次轻装上阵不说，身上还施下了符咒，试想想，鬼差不敢近他的身，还不由得他爱怎么挥洒怎么挥洒，巨阙出鞘，剑锋过处，所向披靡，直如砍刀切瓜一般。总之当时的情景，众看官可以自行想象，在下可友情提供几个关键词儿，如蓝衫衣袂翩飞，眸光冷冽如电，剑光潋滟似水，剑气横扫似练。至于妖兽那边呢，也有若干关键词可以参考，譬如狼奔屎突了，抱头鼠窜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个人觉得展昭个人主场枯燥乏味无悬念的原因了。这哪里是战场，分明就是秀场嘛。什么什么？你们觉得不枯燥不乏味，恨不得接着再看五百年？哼，随便了，我就这么一说。接下来个人要小小的曝光一下展昭很少流露的另一面。试想想，堂堂南侠武功何等卓绝凛冽，对付这些个粗大笨重空惧蛮力的妖兽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所以你犯得着用上自己成名的若干绝技，譬如踢云纵、飞鸿渡，还有对身体柔韧性要求极高的燕子三点水？普通招式譬如隔山打牛、白鹤亮翅、猛虎掏心足可应付。你这不是自我炫耀是什么呀？别急着否认，你干脆利落地完成这些个漂亮招式时，嘴角分明微微勾起，带出一抹丝毫不加掩饰的自得之意。别以为当时明道没别人，作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好不啦？ 似乎这里的每一个人独自为营时，总会或多或少流露出不同于往日的另一面。公孙策如此，展昭亦如此，那么端木翠呢？端木翠完全没想到明道的中央岔道居然如此之长，长到让人有一种看不到尽头的心慌。其实他的速度已经足够快，一路急掠而入，生怕赶不及在一个时辰内适了，看起来还得更快些。端木翠眉头微微蹙起，以手结印，正要再施神行符咒，忽然咦了一声，硬生生刹住脚步。前方的甬道处翻滚着浓重至灰褐色的雾气，竟是把前行之路全然遮没了。来时一路平稳，连半个妖兽都未曾遇到，难道说凶险之处尽藏于眼前的浓雾之中？再沉吟一回，记忆已定，两手轻轻搭起，默念飞廉咒，立意照出风薄，以风力驱散浓雾。额顷骤闭，低斥一声，去，平地骤起劲风，向着近前浓雾急扑而去。看似笑声雷震，势不可当，哪知府间浓雾竟然被吸附了一般，瞬间掩息，连风都驱不散。端木翠喃喃，心中大为踌躇，迟疑间曙光在他衣肘之处起起落落，似是急声促他莫作耽搁。不管了，端木翠咬咬牙，心一横，一头钻入了浓雾之中，也不知这浓雾究竟为厚几多。以曙光之力，居然可视处也不余障。端木翠不敢拖大，甚是小心。行不多久，忽觉身后悉速有声，急回头时，陡见雾霭，别无他物，于是继续前行。这一回悉速之声愈加明显，前后左右嘈嘈切切，似是有人从旁偷窥，刻意压低了声音絮絮而语。可奇的是，只要端木翠稍有警觉之色，那声息立时消歇，无从寻觅。端木翠心中遮恼，索性做出一副不以为意之色来，但心中警惕不曾放松半分。果不其然，又行片刻，前方悉速之声忽地转成迎来之势。端木翠早有防备，疾步旁略避开这一击，眼角余光看时，似是一长根黑色触手，一击不中，迅速退入雾霭之后，雾气翻起，瞬间失了踪迹。端木翠尚未回过神来，后方又起一声，这一次看得分明，两条黑色触手一左一右两边袭到。端木翠不闪不避，急念三昧真火诀，掌心赤焰燃起，径自向两根触手抓过去。这一抓却抓了个空，那触手势头不减，扑打于他身上，低头看时才知不是什么触手，只是两道稀薄的黑色泥泞，原先干净的衣裳立时多了两道显眼的泥浆。掌心却还好，想是三昧真火的炽烈之焰将那泥泞破开了去。端木翠素来爱洁，衣裳脏污心中不喜，搓掸了一回，泥水倒是干了，但污渍终究是留下，于这岔道之中也无他法，长叹一声，只得随他去了，阴想着， 幸好展昭买的衣裳够多，这套脏了回去还有的换。 既做这般想法，便不再将此事略萦心上。说来也怪，后续再无那悉数之声，连曙光都似乎能照得更远了些。端木翠惦记着一个时辰的期限，不觉加快了步子。他这边紧赶慢赶，却丝毫未曾留意那泥泞留下的污渍渐渐缩成了一个手印形状。下一刻落步，竟一脚迈入明亮的军帐之中，端木翠自己都吓了一跳。 不是还在明道的岔道间艰难跋涉吗？难道这军帐就是明道尽头？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几欢醉无常年。